嗨，这里是 Morning 读书，欢迎收听重说中国近代史。戊戌变法。士大夫中，那些得风气之先的人非常活跃，在国家生存危机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他们开始办一些报纸。中国第一次办报高潮就在甲午之后出现了。此时士大夫的舆论和呼声空前高涨，既是一个自由舆论的高潮，也是一个启蒙的高潮。此时官僚们也在发生变化。首先，原来的洋务官僚挺沮丧的，因为甲午战争的失败，他们最先受到打击。批评者认为，他们张罗了半天，花了国家那么多钱，最后没什么用，而且上阵御敌的都是支持洋务的官僚，但是都被打败了。但是洋务官僚自己也在反思，如果不变可能更糟，朝廷也没法派一支绿营兵或八旗兵去抵抗，淮军不行派湘军，后来发现湘军更不行，湘军的现代化程度还不如淮军。甲午战争期间，一支湘军由吴大铖率领，从山海关奔赴辽东。吴大铖发布檄文，让其他人准备好几袋麻绳子，说是到战场上直接把敌人俘虏了捆起来。吴大铖的意思就是，你们日本人赶快投降吧。结果到了战场，他打得比淮军还差，因为他们的装备更为落后，而八旗绿营军连出都没出来过。士大夫和朝廷因此都觉得军事还是得继续改革，所以在战争后期开始张罗编练新军，就是彻底的按照西方的军事训练方式来练兵，连编制也变了，甚至最开始还考虑让普鲁士人来担任军队的指挥官。当时他们估计是想起了当年剿灭太平军时华尔的故事。小站练兵最初不是由袁世凯主持的，而是胡玉芬，他是个文人，从来没当过兵，却提出编练新军，然后朝廷就让他开始练了。小站新军就是这么来的。洋务派的官僚的确很沮丧，他们干了这么多还是失败，可是不变革又不行，还是得往前走，没人想退回去，因为事实上也没路可退。此时守旧派官僚已经没什么气势，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官僚不想变法，尤其是满族官僚，特别是那些拿钱干闲差的满族官僚，以及一些有爵位没职位的八旗贵胄，这些人的守旧风气无比浓厚，特别不希望变法，因为变法就会产生变数，他们担心体制变了以后，自己这种吃空饷不干活的人会受到影响。那么旗人自己能不能振奋一下自我改革呢？没有，他们完全没有改革的动力了。这个时候的旗人已经进入了一种非常麻痹的状态，得过且过，激励他们奋起为国家做点贡献基本是不可能的。这个时候也不像是当年搞洋务运动，当时倭人这类的保守派还真诚地相信传统文化和思想是救世的良方。倭人在个人的道德操守上没什么可说的，还是理学大师。但到了甲午之后，已经没什么真实的顽固派了。满人面对危机已经拿不出什么办法，更想不出什么理由来阻挠变法了。他们已经失去了言说的能力，很多反对变法的言论都苍白无力，极其肤浅。那个时候的主要导向就是求新，国文报、实务报等风靡天下，话语权就掌握在这些呼吁变法的士人手中。当时稍微有点上进心的、要求变法的知识分子都会被人视为康党。康党的大胜与他们办实务报，尤其是梁启超这支文笔很有关系，但事实上他们关于西方的知识还都很浅薄，一般也就来自阅读万国公报和江南制造总局编译所刊行的那些玩意儿。但是康有为本人气魄很大，自认为是当代的孔子、中国的马丁路德， 所以后来他出的书都是以康子题名的，口气很大，声势也很大。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当时有新思想要求变革的人并没有完全囊括到他们这个小集体中，对知识界的引领功能并没有被康梁这一伙出自万木草堂的人垄断。当时全国范围内有很多西学知识比康梁远为渊博且更为扎实的人，比如严复。其实康梁在当时只是个虚架子，但声势很大，因此普通的士人可能会觉得变法的鼓吹者和实践者都是康党。而关于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我们过去都认为这两部书有破有立，为康梁的变法提供了理论的基础。但要我看，恰恰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葬送了变法的前途。你想想，有一个人从广东冒出来，而且一直觉得自己就是孔子，而他对经文的解释采用的却是一种特为怪异的今文经学的解读方式。当时有人攻击这两部书存在抄袭的问题，就是抄袭廖平的。不过不管怎样，其中的确有康有为的创造，虽然都很怪异。康有为通过这两部书重塑了孔子的形象，将孔子打扮成一个支持变法的革新者，而且将大部分的经书都斥为伪书而否认掉了，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改造儒学，改造孔子，当时的士大夫能接受吗？且不说那些守旧派无法接受，就是那些支持变革的士大夫也接受不了，他们受不了有个新孔子的出现，你有什么资格当孔子啊？文人相亲自古皆然，何况康有为本身并没有那么大的学问，他很难在学术上服人。这种话要是于越来说可能还好一点，毕竟于越在当时是公认的大学问家。而康有为从岭南出来，岭南学术在全国本来已经算是支流了，而康有为甚至还不是岭南学术的主流代表人物。如果连支流中的主流都谈不上，那还有什么资格让别人信服？而且康有为常常进行大胆的论断，频繁发出非常疑义可怪之论，这样的颠覆性思想怎么可能会成为改革的思想基础呢？他只会把更多的人从倾向改革的队伍中驱走。我在讲太平天国时讲过，儒生和士大夫最在乎的恰恰是儒家的这一套东西，变法之初恰恰也不能撼动这一套东西。最好的方式是找到原始的儒学，然后直接往里面加东西。原始儒学本来就具有较大的开放性，可以添设许多新的理论思想，靠这种方法来支持变法是可以的。但康有为没有采用这种方式，他建构起来的是他的儒学，他的孔子，而且他抛出这套说辞也缺乏足够的理由。经过钱家学派百余年的考据积淀，士人们已经可以辨别哪些是伪书，哪些是真本，这些都已经通过严密的考证得出结论了。现在康有为突然跳出来说这些经书全是假的，全是刘歆父子当年自己造出来的，没人能信。在今天我们对变法进行研究时，一定要避免进入这样一个误区，即所有的变法操作者都是康梁的门徒。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康梁的实际地位是非常低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地位。康有为总共就见了光绪帝一面，但那也是例行公事，因为在1895年那年他居然考上进士了。那年的主考是徐桐，徐桐在考前就说无论如何要把康有为挡住，他小视手下那帮考官，只要遇到那种随便发怪异之论的人一律不得录取。梁启超是落榜了，因为他按照一贯的风格继续大发议论，而康有为却在突然之间规矩了，老老实实的写了，结果一发榜居然在上面，这就没有办法了，必须得按规矩给进士授官。 在变法开始之前，光绪皇帝见了康有为一面。康有为后来自编年谱，自称皇帝见他谈了2个多小时。其实呢，清朝皇帝不大可能接见一个小小的主事长达2个小时。一方面，当时康有为等人和皇帝见面是要跪在地下谈的，一般人要在地上跪2个小时跟人谈，结果结束之后估计就得找人抬出去了。而且张元济当时就排在康有为的后面，张元济说光绪帝见康有为就见了10来分钟。我们知道等候的人肯定对时间的掌握更加精确，前面的人造了假，后面的人肯定没法造的。而且张元济是个老实人，怎么会故意污蔑康有为呢？康有为就是一个小主事，光绪帝能见他10几分钟已经很多了，一般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此外，梁启超也见了光绪帝一次，但那时他还是满口的广东官话，说了半天，光绪帝一句都没听懂。所以后来梁启超发誓要学国语，这样他后来才做了大学教授。要是当时他不学国语，估计没有哪所大学敢聘任他，学生都听不懂吗？最后，康有为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张京，也就是在总理衙门跑腿的，这还是兼职，他的本职仍是主事，梁启超则仍旧去编书，所以我们很难说他们两人在整个政治国局中处于很高的位置，或者是对变法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常常讲康梁变法，其实都是被康梁二人误导了，这个变法就是戊戌维新，但康梁却自认为是他们主持的变法，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他们在变法中能起多大的作用，能说多少话是显而易见的。康自称向皇帝写了很多上书，但其中有一部分是他自己编的，好像光绪帝整天就去看他的上书，听他的教诲。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落海外，仍然以帝师自居，称他是皇帝的老师，这是哪儿跟哪儿啊？海外那帮人也搞不明白，只好被他蒙。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海外回来的人蒙国内的人，国内的人出去蒙海外的人。一般而言，出去蒙海外的人还比较容易一点，因为海外的人对皇帝还是很崇拜的，一听说康有为是帝师，就纷纷为他募捐，拼命的送钱给他。虽然反对派的力量声音不大，但他们是个很大的群体，人数众多，维新派内部又有分化，比如有地域分化和思想派系分化，意见常常不能统一，这些问题都在变法时出现了。比如梁启超在上海办《时务报》的时候，江浙士人和广东士人发生冲突，甚至打起来了。诸如章太炎、吴志辉等人对这些广东人很不满意，康有为等人的姿态引起一些大学问家的强烈反弹，同时洋务官僚也处于被排斥的状态，比如他们排斥李鸿章。李鸿章当时是真想贴上维新派，所以即使变法失败，他还利用自己的门生人脉关系保护了一批人。他甚至对西太后说，他就是康党，他绝对是倾向变法的。甲午之败究竟败在哪里，李鸿章对此是很清楚的，但是他背着战败之名，同时还是马关条约的签约人，因此被全国认为是大汉奸，这个名声很不好，大家都不敢跟他走得太近，维新派也不敢沾。强学会成立时，李鸿章也派人送来钱，但是都被主事的康梁等人退了回去。说实在的，李鸿章当时已经没什么职位了，但是潜势力还很大，特别是在洋务派的官僚中，其关系网绝对比张之洞要更复杂。所以后来李鸿章跟他的孙旭谈话时说，朝中大臣都是扯淡，只有他老师曾国藩能够办事。这话隐含的意思就是他也能办事， 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他最能干，办的事儿多，而且势力广，人脉关系盘根错节。维新之后，他救了很多人，若是其他人救，估计是救不下来。但是只要李鸿章出面，这事儿一般都能办妥。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是张之洞的爱徒，但张之洞把他救下来了吗？张之洞也不是不想救，可救不下来，因为张之洞自诩清流，他的势力远不如李鸿章。李鸿章想救的人，比如徐志敬、金元善等人，就被他救下来了。李鸿章给荣禄打个招呼，荣禄就买账。这不仅与李鸿章的个人能力有关，而且与过去的官僚关系网特点有关，其中纠结了无数的恩恩怨怨。李鸿章由于资源多，而且本来性格就比较爽快，出手很大方，这就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好感，人缘特别好。这些受过恩惠的人大多会买他的账，而且过去官场上还讲老道德，用人用钱能够相互援助，即使一方隐退了，但求助以前的朋友，他们仍会帮忙。张之洞呢，则洁身自好，现在我们也很难听说他和某某有什么不正当的勾连，遇到要谈判就躲得远远的。这种官僚的确不会落下什么坏名声，但问题是很多事情他也办不了。所以维新派在当时排斥李鸿章，实在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李鸿章真的是卖国贼吗？虽然社会此时嚷嚷得很厉害，说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芳已经娶了外国公主了，而且李家在外国银行有多少多少存款等，但全是无稽之谈。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被解职，于是到欧美转了一圈，他的这次出访在国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西方人对他的印象也很不错。后来像李鸿章杂烩这种中式菜肴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李鸿章毕竟见过大世面，不卑不亢，也的确有两下子，所以外国人也觉得李鸿章是个值得西方国家尊敬的人物。张之洞也对维新运动很热情，当梁启超要去进张之洞的时候，张甚至要开中门迎接他，这是按平级官的礼仪来接待他。当时的巡捕官觉得此举太离谱了，因为当时张是总督，而梁启超还只是个举人，这样张才没有开中门。但由此可见，张对康梁等人的确是非常敬重的，而康梁等人因为过度自负，对张之洞的态度一直不冷不热，也就是说，维新派一直没有和洋务派结成一种本来可以结成的奥援。按后来的说法，维新派没有想过要扩大自己的统一战线，而自己内部又这么分裂。事实上，康梁的姿态也吓跑了很多人。现在解释维新变法之所以失败，一般归结为资产阶级不成熟，资产阶级的力量还不够壮大，但这个提法本身就有问题。中国当时有谁是资产阶级？康梁吗？还是黄遵宪、熊希龄那帮人？他们谁都不是资产阶级。日本明治维新时有资产阶级吗？日本明治维新时有资产阶级吗？更没有资产阶级。起来反抗的全是一帮下层武士，像长萨藩的这群武士反对幕府的时候，幕府其实已经对外开放了。武士的口号是尊王攘夷，夷就是西洋鬼子，其实这个口号在当时而言是挺可怕的。等他们推翻幕府以后，发现这些夷都不能攘，结果他们比幕府的开放程度还要高。看来还不能用阶级史观来讨论这些变革的问题。当时日本的资产阶级可能要比中国还弱小，中国至少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家开工厂，但当时的日本连新式工厂都没有。我现在觉得当时的日本下层武士里可能的确有高人，他知道路怎么走，厉害在哪里， 该团结谁，该拉拢谁，知道该一步步的做。但是我们这帮人不懂这个，所以一下子就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局面，声势闹得很大，但实效都不大。当然，这个实效不大也有另一方面的问题，这个我们下一讲再说。